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鞋，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推语 三 D 画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钟在香港直播的三 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今天呢，我们要说说女权。其实呢，三月八号的时候，咱们当天是做妇女节的这个节目，有提到过这段新闻。当时呢，就一笔带过了，没有仔细的聊。但是发现呢，30多天过去了，最近才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新闻的爆发。当时呢，是在这个三八节之前，有5名女权人士被逮捕。然后呢，在这个礼拜一，也就是4月13号的时候，5名女权人士终于暂时全部获释，就是可以说是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自由。 取保候审。 对，但是取保候审大家也知道，也不是意味着全部这个完全是自由的。至少我们昨天试图去联系他们，也通过了很多中间人，但是他们自己的手机是被没收的。 对， 而且呢，只能通过亲友跟这个 外界 传话，甚至电脑他们都没有。但是我又看到他们在社交媒体上有过一些发言，但是应该是中间的过程就比较的艰难和曲折。所以呢，昨天我们就联系了这5名女权人士的他们的一位辩护律师王秋实律师。那我们也非常的关心他们现在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可能大家会觉得疑惑哈，因为我们在主流媒体上是基本上是见不到关于这条新闻的这个比较详细的报道，除了环球时报。环球时报呢登了几篇的这个社评，就说因为有国际舆论的这个干涉嘛，相当于因为被抓进去之后呢，像美国、日本、韩国、印度、香港这些零星的女权团体，他们就有过一些示威。 对， 在香港是旺角，我看到过图片，和香港本地的新闻是有报道过，就是抗议这几个女权人士被拘押。但是你如果从层级方面来看呢，觉得这个事儿可能还闹得挺大，就像那个美国国务卿克里，也包括刚刚上个礼拜天宣布参选的那个 希拉里， 也都说这个中国必须终止对这些女性活动家的逮捕，这是不可原谅的。但其实他们也没干什么事儿。 对，你会觉得他们做的事儿还是很正常的，可以理解的，甚至没有影响特别大的这种公共秩序。只是可能当时有一种说法，就是 还没成型呢，他们干的事儿。 对对对，他们还没打算干就已经分别被警察进家中逮捕了。而且有一种说法是因为他们可能想要做这个事儿的时机是比较敏感的。 好，到底要做什么事儿？因为他们策划举行反对公交车性骚扰的公众维权活动，准备干嘛呢？也就是在三八期间，在这个微信先通过微信进行宣传，然后在各大城市都要进行，准备在公交车，在这个地铁车厢里面贴标语，发这个宣传册，就呼吁人们在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一定要关注这个性骚扰的行为。其实呢，他还没成型，他们抓的时候呢，三月六号的时候就看到北京、杭州、广州警方3个地方3月6号晚上统一采取行动，就这5个女孩全部被抓走了。这5个女孩非常的年轻啊，就一个叫李婷婷，还有叫武蓉蓉、郑楚然、韦婷婷、王曼，也就是25岁到33岁之间非常年轻的女孩。可是呢，他们参加这种社会活动就有着挺丰富的这个经验，他们也被认为是有一些的这个 NGO 组织的一些女权团体的领袖人物。 对， 但现在他们已经被释放了，所以呢，大家也是长舒了一口气，但是接下来会怎么着，还不能完全的说他们就是一定是安全的以后。 对，因为还是取保候审，继续受到了监控，他们的自由也没有完全恢复，被限制离境。所以其实说 这个东西还是说不好说，因为毕竟可能最后还要接受法律的一个流程上，包括公安机关给他们的行为定一个性，最后才能确定他们到底会有一个怎么样的结果。现在也有舆论就是说为什么政府会把他们放掉，是因为迫于国际压力。刚才樊素也讲了，其实国际上还是有很多声音希望他们能够获得自由的。他们也被称作是五权女姐妹，可以说也是中国女权运动史上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只是好像确实在国内真的没有引起这么反响。 但是在微博微信里面还是有的，我也看到吕秋露薇女士，她咱们凤凰的评论员，她呢在微博上转发过类似的这个新闻和图片，我看到底下评论非常多，所以这可能间接上你本来不抓他们，我不知道，我觉得可能还没这么大反响。 对， 但你一抓吧，哎，大家反倒想知道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是吧？好，那到底现在这五姐妹的情况怎么样？我们呢，还是来听听，跟他们来往甚密的王秋实律师的意见。我首先想知道，现在被释放的五名女性，她们的这个状态叫取保候审，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其实她并没有获得完全的自由？ 没有完全自由，而且还有要受到很大的限制，比如说她的这个出行，还有她平时的这种生活作息也好，她有可能都要向派出所在地的这个派出所就要定期的汇报。如果她要离开自己所在的这个城市，他就必须要取得公安局的批准才可以，同时呢，也要在这个公安局的传唤过程当中要保证这个随叫随到。而且取保候审也只是一个强制措施而已，它并不意味着这个刑事案件的被撤销，所以他们的身份现在仍然是一个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也有可能会面临着随时随地会面临着这个重新被逮捕的这种可能性。 那我们看到其实他们被关押的这个时间超过30天啊，那现在外界就觉得很疑惑，说当时为什么被抓，然后现在又为什么被放。那抓起来我们看到一个理由说是寻衅滋事，被放出来又觉得好像是迫于国际的舆论压力，我想知道您作为律师是怎么样看的？ 被抓，实际上我们也一直认为抓这个是没有什么理由，也没什么依据的。无论是最开始的这个叫寻衅滋事罪，还是后来提请批准逮捕的这个叫做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无论是这两个罪名当中的哪一个，我们都认为他不是犯罪，也没有涉嫌这个犯罪。那么至于被放，首先来讲，从一个理性的角度来讲，被放是一个应当为之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始终也不认为这五个女孩是有犯罪的行为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感谢这个全世界所有给他们进行声援的各国政府政要，所有的这个团体，所有的一些媒体对他们那种声援和持续这个报道，我非常非常的感谢，因为这个绝对是促使他们能够获得这种尽管是有限自由，但是能够获得这种有限自由的这个机会，也是大家共同争取和努力过来的。 我想知道就这五个女孩她们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她们心理和身体状况怎么样？ 因为毕竟没有继续在被关押，所以出来之后最近的心情要比原来好很多了。在身体方面他们也进行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调理，因为我们知道其中有两位的身体并不是太好，在30多天里面也曾经有住院的这个经历。 是，所以根据您的说法，就是说他不管是以寻衅滋事还是以这个聚众扰乱公共秩序都是不成立的，那是不是就是说其实程序方面是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在最初的这个抓捕的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之前也说了，他们是有程序性的这种瑕疵在的，这个肯定是有。我们也不排除对这个程序瑕疵进行控告的这个可能性。当然我们可以肯定的一个事情，就是对于他们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身份，我们仍然作为辩护人要努力的去给他消除掉。我们后续也会 进行控告和要求检察院进行监督，要求撤销这个刑事案件，把他们的人身自由彻底的进行一个恢复。 我想知道王律师，您跟这些女权主义者接触时间有多长呢？ 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本身就是我的朋友啊。 现在他们就在说哈，就是说新的领导人上来之后嘛，就在北京或者在各大城市，你要进行这些上街的活动，就是示威活动，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这也是跟现在新的领导人的作风是有关系的。我想知道，就是在您跟这几位女权人士接触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明显的感觉到有这样一种风气的变化？ 实际上这几位女权人士来讲，倒没有从事过这种示威啊或者游行啊，是没有过这种行为的。他们最多就做一些这个行为艺术的这种表演，或者现做一些这些事情。所以关于这个示威这个问题，因为我基本上也没有过什么样的接触，所以没法，我这块没法回答这事。 明白。但是就更觉得奇怪了，他们仅仅是行为艺术，并没有任何的上街的这种行动，相当于是吧，他也不直接威胁政府，那为什么他们也会遭遇到这样限制人身自由的境况呢？ 这个可能就只能政府来知道了吧，或者也是从这次事件告诉大家一个所谓的隐形的这个界限在哪里吧。 那现在他们知道所谓的界限在哪儿了吗？ 他们并不知道，法律并没有我规定说这样的事情是犯罪，对不对？法律没有规定。 那是不是因为他们本身所在的 NGO 是被当局认为是有一定的危险性，不是他们个人所从事的什么样的活动？ 倒并不这么认为，因为他们五个人分属于四家 NGO。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去判断这个事情。 好，作为律师啊，王律师他也并不知道到底具体是为什么，也不清楚以后这个边界应该怎么样去把握。那其实这几个女权活动人士呢，在公众场合或者说在舆论场上，或许在媒体人的眼中，他们并不完全是素人。因为确实他们在2012年的时候就曾经发起过一起还挺轰动的这么一些活动，比如说穿上一婚纱，但是呢婚纱是带血的。他们呢口号就是打不是亲，骂不是爱，不要暴力好好爱，意思呢就是反对家庭暴力。当时他们这个形象就是所谓的受伤的新娘。当时他们掀起这些很有新意的活动，可以说是在北京很多人都对他们投以非常赞许的这么一个目光，然后他们就觉得我们可能机会来了，还可以在这个接下来再做多策划几个活动，比如说这个占领男厕所， 对， 是吧，占领男厕所他们那个灵感其实也完全符合现实，就是说女生等厕所时间就是比男生 长， 然后他们就是说也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就征用了 男厕 10分钟，就说女生你去使用男厕所，然后等女厕高峰过去再把厕所还给男性。而且当时呢他们还非常聪明，就是联系了一些人大代表，因为当时很多媒体就报道了嘛，你同样是非常有新意的活动。然后那些代表呢政协委员呢他们也是提出了相关的议案和建议，所以呢也非常的快速的就看到有一些政策的改变，比如说2012年的时候就很多个城市出台了改善厕位比例的举措。 对。 而且呢占领男厕行动还入选了2012年十大性别平等的新闻。 对。 哎呀，但是谁知道呢，你看3年之后。 对，转眼到了今天。 这些他们原来非常引以为傲的这个战绩可能会成为他们被当局认为你们是危险分子的这个罪状。 对。 是吧， 嗯。 好，那个我们再听一位哈，也是国内挺著名的一位女权人士， 对， 她也是澳门大学社会科学的这个博士生，那她从前也是做过很长时间的这个调查记者，李思盘小姐，我们来听听她是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的。她还有一个身份呢，是跟这几位女权人士都很相熟，所以呢，从她的角度里面，我们应该能够听到一些不一样的细节，来听听看。 我跟他们其中4位是认识的， 其实呢，他们最早露面呢是在2012年，先是情人节的那个带血的婚纱来倡导那个反家暴立法，接下来是3月份他们的那个占领男厕所。那占领男厕所的话，其实是在不同的城市都有做。再接下去呢，其实他们也针对不同的议题做了一些行为艺术。当然，就是说不可能所有的活动都会像占领男厕所那样获得媒体的全面的响应。通常他们是会在街头把一个性别歧视的议题用行为艺术的方式呈现出来，但是这不是全部，就是在接下来他们还会做一些，比如说申请政府的政务公开，要求跟政府国家工作人员或者是一些事业机关的人员来对话， 嗯， 来聊怎么样从公部门的工作里面来尽量消除性别歧视。比如说其中的那个郑楚然，他曾经做过邀广东省人社厅厅长一起逛南方人才市场这样的一个活动，确实是跟就是南方人才市场那边有一个对谈，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的人才市场都会有这么多只限男性的这样的歧视性的招聘广告。 嗯， 差不多他们要做的东西都是这样。那么相对来说呢，我个人的话，我对麦子、蓉蓉跟大兔比较熟悉。 嗯， 其实在这个事情上面，因为王曼跟韦婷婷是属于另外的机构，他们算是参与这些活动的志愿者。 对，但是他们平常做的这些活动在开展的过程中会遭到阻力吗？ 嗯，当然都会有各种的问题，比如说在公开的场合，在街道上啊什么的，你要做一些，或者是在政府的门前做一些活动的话，通常保安啊都会来，有些就是会过来问，有时候会过来驱赶，嗯，但是一般来讲，因为他们做的活动非常的小规模，也不会造成秩序非常大的一个混乱，所以在这之前倒也没有什么警察抓捕之类的这么严重的事情。 嗯，但是做活动我是不是需要申请一些场地之类的，这些情况下政府会批给他们吗？ 嗯，通常这种情况我想他们是不会提前去申请场地的。你知道中国对于这种就公共场合做活动的一些基本的潜规则，尽管就是说公民他是有机会游行之类的自由，但是事实上如果你提前要求去批这样的场地的话，你是不可能得到的。再加上呢，其实他们做行为艺术的话是时间非常的短，然后人也非常少，有时候是一个人，而且有些时候就是说他根本谈不上是一个需要场地的一个行动。举个例子，大兔他也就是郑楚然，他有做一个知性500强，希望他们能够在招聘中消除性别歧视，他们写了500封信， 嗯， 分别寄给这么多企业。那么这些信就放在自行车上面，然后通常他们要发出一个针对政府的或者针对企业的这些信件的信函的时候，他都是站在中国邮政的门口拍一张照片。那很多时候就那么一两个人站在邮筒旁边拍一个照片，这也算是行为艺术的一部分。这个你觉得需要专门的去申请场地吗？ 嗯，但是他们的这种行为，如果说政府可能不太支持他们，或者说政府有时候会过来干预的话，但是民众呢？民众是不是欢迎他们的这种行动呢？ 事实上，有些时候就当他们说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的时候，有些路人他知道他们做什么之后，会表示支持，或者是回应，会谈自己的感想。 嗯， 然后一般来讲，其他路人即便是觉得，你知道，就是说中国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关注公共事务，有些人会觉得多管闲事，但是问题是他们没有造成过就是有路人觉得说啊，你们影响了我生活工作，或者影响了这个地方的公共秩序。事实上没有发生过这样的冲突，以我的了解。 嗯，但是官方和民间可以说对他们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民间可能是一种接受和理解的态度，官方有的时候会就出来干预他们。 实际上他们还是取得了不错的一个政策的回应，其中最突出的一个是他们那个马桶的问题。其实马桶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2012年跟2013年，其实有很多各地的，包括学校单位，很多地方的市政府， 嗯， 都会向媒体说啊，我们现在这个规划是女厕的比例是1.5啊，有的时候我们的女厕比例是2啊，所以他其实取得了很好的一个政策的回应。 包括这次他们被抓是因为说要去做那个公交反性骚扰行动，那个贴贴贴，但是事实上公交反性骚扰行动并不是他们在三八节才开始做，他们在去年的年底在广东省就已经获得了很好的一个关注。当时交通部门的人有请他们戴着小红帽啊，小红帽是反性侵害的一个这样的标志啊，去有跟相关部门的人去聊怎么样在公共交通上能够保护女性，能够就是确保他们不受性骚扰，我们确保能够禁止能够惩罚那些性骚扰的人。那么这个在广东的媒体都有很好的报道，然后呢广东的很多的政协委员跟人大代表都有很好的回应支持他们。那事实上就是说他们我认为官方并不是纯然的就是反对他们。这一次我觉得北京如此严阵以待哈，我们也觉得很奇怪，因为之前并不是这样。当然因为反歧视你也应该知道，就是他们几个人其中的好几位都在反歧视机构艺人评工作过，可能是因为机构的问题，我也知道他们平时的生活里面经常会受到一些干扰，比如说大兔曾经抱怨过说是的没有人找他，但是不停的有人打电话给他的妈妈。 那您因为他们其中的四个比较熟嘛，那他们之后有没有表态，之后还会不会再做这种工作？ 他们现在我想目前来讲我在就是跟你连线之前我还没有看到他们对外的一个发言。他们现在只是跟朋友有些沟通，比如说麦子他有唱一支女权之歌给大家听，然后呢有一些传话，但是他目前还没有对外表态。因为事实上我们很多朋友都带来消息说，其实他们的像韦婷婷她是广西人，但她在一直都在北京工作，在武汉读书，但是呢韦婷婷她这一趟就因为还要被监视居住嘛，所以她直接被打回老家广西去了。然后麦子呢是在北京那个郊区，所以他昨天我都有看到照片，就是说他们村里的维稳人员还在他们家周围。那大兔也是这样，大兔他们家楼下是有警车的。所以在目前的这个状况下，我想他们目前恐怕没有办法跟外界有太多的交流。 好，那么李四盘呢，他是从另外一个侧面也是印证了刚才王律师所讲的几个女孩现在的一个现状哈，就是其实还是没有获得自由嘛。 对， 但是想不通啊，为什么呢？他们干的这个事儿，你讲之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他们都有响应，而且也没看出来，就自从一二年之后，他们做的这个事儿有什么特别过火的这么一个趋势？对呀，怎么会被逮呢？ 而且好多时候他们这也不是跟政府对着干，反而我觉得是帮政府在做一些工作。 没错，没错。 对，然后他这个被逮确实很奇怪。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因为刚才李四盘也说，可能跟他背后的这个机构艺人评有关系，因为他们几个其中有几位都在艺人评工作过。但是你也知道，国内的这种 NGO 的现状，很多时候你是很难获得国内的资金的，所以很多 NGO 组织都是从国外、境外拿的资金，也包括港澳台地区。但是呢，这种资金来源有时候就会被认为是可能 什么外部势力渗透啊， 对对对，所以跟这个可能也有关系。但是真的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官方没给出一个解释，只是说他们有可能扰乱公共秩序。那的确，如果他们真的做起来这个行动是在公共空间做的，但是谈不谈得到扰乱秩序，这个可能他们没做，我们也真的不知道。 好，那到底什么原因啊？我们只能靠猜，但是有的人可能猜的比咱们靠谱一点。等会儿呢，我们来听听吕秋、陆威是怎么样分析的，因为他其实也参加过一些女权的一些论坛，这是公开的活动了。我看到过很多的报道。那从他作为一个资深媒体人的这个角度，又是怎么样来分析的？三点快新闻稍后见。 好，欢迎回到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这次事件吧，让我想起了两个人，这个你看他们身上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曾经你是被官方不能仅仅说是默许，甚至是被肯定的这么一些举动，但是你翻过头来就会被人算账，说你这个是罪状。谁呢？陈光诚还有那个徐志勇。2003年的时候，陈光诚在山东临沂，他是被评为十大新闻人物。当时呢是说，你看他是为残疾人维权这么一个好青年，他自己本身也是盲人青年嘛，所以呢他是被官方这个赞扬的。好，徐志勇吧，他也是青年法学家。2003年的时候呢，是央视评他做十大法治人物，因为还给了他一个名号，叫以公民的名义。你看当时我们说什么公民啊，那些都可以堂而皇之的登上最高的这个新闻殿堂，也是会给你颁奖的。但是反过头来，陈光诚怎么样呢？最后你看现在都在大陆没法待了，去美国。然后徐志勇被判刑了，罪名也是跟这次非常相似。这次呢有两个罪名，一个呢是说寻衅滋事嘛，第二个就是说聚众扰乱公共秩序。当时徐志勇被判刑也是因为后面这个罪名，所以就让人觉得边界到底在哪儿？因为你也没看出来那俩后来被判刑没法在大陆待，是因为他们做了更加过火的事儿。其实他们的这些做事情的逻辑和脉络它是相成的，所以你就更加觉得哈，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更让人觉得有一种不寒而栗，要做事儿都要时时刻刻悠着点。那刚才我们也是预告说吕秋露薇他也有他自己的一套观点，为什么这次会被抓？那寻衅滋事这个罪名在大陆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概念？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我觉得就是说，因为寻衅滋事这个东西的定义的话，定义权在官方，所以呢，每当有人被控寻衅滋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面临的情况都是不太一样的。那这五个女孩子呢，其实以现有的已经公布的资料，或者我自己了解的资料是，他们准备在两会期间应该在北京的公交汽车上搞一个反对性骚扰的活动。那反对公交汽车上的性骚扰活动，那其实从目前所知的就是已经公开的资料可以看到，他们应该是会发一些传单，另外呢应该会有一些站在那里会举一些牌子。但是我们知道这里面有两个原因啊。第一，可能两会期间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时间，那可能对于基层的这些维持治安的这些警方也好，或者其他的一些部门也好，就会比较的紧张，并不希望在这个时间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另外一点的话，因为是三八妇女节嘛，我们都知道，但很不巧的三八妇女节每次都是在两会期间。 对。 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我并不觉得他这个议题可能会有太大的敏感，可能更多的是他的一个行动性吧。但现在你会看到非常有意思的是，外交部的发言人就说艺人平需要负上法律责任，有违反法律的地方。但是呢，你又另一方面又听到艺人平的创办人之一接受外媒采访的时候就表示说，他不太明白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因为如果有违反法律的地方，那么一早警方应该跟他们联络，但是好像也一直没有联络。那这几个女孩子呢，又被指说他们的这个行为呢是和艺人平有关系。那我们也知道，在内地的话，如果它是一个有组织性的活动，而不是一个自发性的所谓的自发性的活动呢，当局就会又更加的紧张一些些。所以我因为这种事情经常会发生，而且发生的时候大家获得的信息又不是太多。当事人有一种说法，当局有一种说法，当中你就会发现有很大的落差。所以呢，你对于外界的旁观者人士来观察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事情呢，就会非常的困难。但是不管怎么说，你会发现因为他们获得了很大的支持和同情。这里面很大的原因是大家会觉得反性骚扰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事情，而且它没有任何的政治敏感性。 没错。 所以呢你会看到站出来支持他们的内地站出来支持他们的人也非常多。我就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我自己在微博上比方说发了一些照片，我之前转过声言他们的文章，他们都存在着，而且那个点击率和那个转发率都非常的高。所以我又会觉得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并没有敏感到说 当局并不想去谈论它，只是一个处理的手法的问题吧。 嗯嗯嗯，本来它不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哈，现在它处理上反倒是把它推向了一个政治性的话题。 好像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那这个就是说基层的这些执法的人员和他们在做事情的时候，我想他们是不会考虑到说这件事情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后续，或者它会有一些怎么样的发酵的效应。但是这些事情的话，很多时候也真的你很难预估。因为我想可能大家没想到，就是说当然我也觉得有它的合理性，因为女权这个的活动的话，毕竟它的这个政治敏感度要低很多。那因为它的政治敏感度要低很多呢，所以愿意站出来为他们说话的人就会多很多。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它就会发酵的比较的快，然后而且现在社会有一个共识嘛，进入到一个文明和现代的社会的话，保障女性的权利，这是一个已经很常识、很基本的一个问题了。那如果当局是打压这样的一些人士的话，那会观感，国际观感都会不太好，甚至一些很普通的人、不关心政治的人都会觉得有点难以接受，因为觉得这和开放或者说追求平等的这样一个理念是相违背的。所以很多人就会说，哎，他们其实也没做什么。当然可能从当局的一个角度，或者说他会考虑的更多，或者他们有一些我不知道的一些信息，但所以他在处理的时候可能就会一开始的时候强硬一点点。 嗯嗯，他们就说是不是跟他们这个 NGO 的这个背景有关系，因为 NGO 对刚才我也提到就是一人评嘛。 嗯， 但是一人评其实在过去做过很多的一些反歧视的工作，比方说乙肝歧视啊，女性就业歧视啊等等。那么在过去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有经验而且也是合法注册的这样一个 NGO 对吧。 嗯， 那之前在网络上也有一些流传的说法，说这个 NGO 是拿了海外的基金，但是问题是比方说福特基金会的话，那我据我所知的是很多政府部门也在和这个福特基金会进行合作，所以你单纯的说因为一个中国内地的 NGO 然后他拿了海外基金会的基金然后就认定他有问题，那这也是过于的怎么讲的，太偏颇了。 嗯， 因为你会看到太多的这个官方的项目其实是拿海外的基金的，所以你单纯用这样的一个说法的话可能就很难说服大家。所以我想其实现在谈论也很难，因为还是需要更多的资讯给大家知道，当然很多时候可能也就不了了之吧到最后。 好，这个吕秋老师其实也只是在从他的角度去揣测哈，说到底可能是因为什么样的问题而触犯了某一些的底线。一个呢可能就是时间点刚好发生在两会期间， 对， 但是没办法，每年的三八它都是 两 会 期 间。那再一个呢，他可能觉得跟这个一人评的背景可能有一些的关系，但是我总觉着吧，他会不会还有一些价值方面的冲突，比如说你想这次几个非常具有行动力的女孩，他们是主张着一种很独立的这样的一个精神，会不会跟我们现在的整个的大环境，比如说我们要恢复传统的一些价值观，会不会有一些的冲突？这个是不是也是导致让人觉得以前好像并不会受到这么大阻力的一些行动来近些年受到比较大困难的一个原因？那我们要不然就这个问题再来请教另外一位专家，他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身在北京的独立历史学家张立凡老师。张老师你好。 你好。 嗯，刚才我们也一块儿听了吕秋露薇的一个分析啊，他是觉得这可能跟时间有关，再一个呢，本来觉得主张男女平等女性权利并不是一个政治特别敏感的问题，会不会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这个底下执行的人他是有点犯糊涂，就把一个本来可以小事化没的事儿给他弄大了，您怎么分析？ 看了一下，就是一个呢，这五位这个五姐妹啊，她其实她的那天准备要打出的这个诉求，就是在公车上要反骚扰。 对， 嗯， 那这个事情是一个很应该做的事情。 嗯， 本来这个政府就应该做。 嗯， 那么政府没有做到位，这个民间提出这样的诉求，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事情。 要是相形之下，我们的这个政府啊，这个这些权力部门、强力部门，他们有些思维不正常，所以我感觉就是，这个他们的反应过度了。因为就他们这些个以往这些女权主义者的诉求啊，比如说还有包括这个反对这个就业上的性别歧视，还有反对说这个女厕所这个面积太小，啊，这些都是他们的诉求，这些诉求其实都很合理。 嗯， 那女厕所确实现在我们看就是太小，我跟我太太出去，她经常就是这个女厕所要等很长时间，我就很快就可以出来，就是这个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问题，但是呢，我们这些权力部门采取了一个，我觉得是非常过分的做法，这个也跟。近年来的这些强力部门不断的在扩权有关。那你像此前的这个欧博事件，我们就明显的看到这些部门他们就是在利用这个政府的这套维稳的政策，他们在扩张自己的权力。那你说这个薄熙来这个垮了，但是他的这套这个斗争哲学，这套思维，红色思维还是在。然后你看这个周永康垮了，但是周永康的这套维稳的思维也在。那么这种东西维稳变成一个产业了，就是他老要弄出点事儿来，然后证明他们这个部门有用，然后他们不断的扩张自己的权利。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问题的这个症结所在。所以这一次呢，我觉得他们的一个失误在于什么地方呢？你可以去整那个维权的，但是你千万别惹这个女权人士，因为在全世界来讲，女权主义者都是最惹不起的一个群体。你一惹了他们，这个马上就会招来世界各国的同情支持，然后对你的声讨。所以这次我觉得就是这些部门他们自以为立功了，其实他们搞了一个就是令中国当局很头疼的这么一个事情，就是把这个事情搞到了国际上。 嗯， 然后你看这个现在就这件事情所发生的这种国际舆论的反弹，包括一些国内的这个高校的学生也有联名，好像1000多人联名来要求释放他们。 嗯， 这个都是以往都是没有过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肯定是判断上的失误，他们低估了女权主义者们的力量和影响。 嗯， 所以这一点呢，这个，但是我也看到，我觉得现在好像纠错也很难。虽然他们5个人被释放了，但是他们还是受到监督。就是现在这些强力部门，他从来不说我抓错人了，我抓你是对的，我放你也是对的，你是有问题的。所以到现在为止并没有说解除对他们的这些监督，所以现在看这样的烂尾的案件可能北京现在有好几件，我们知道可能这个周日还会有一个案子开，那么还有一些我们知道的一些个案件，某律师的案件等等，这些呢都是前任的这个北京的这个公安负责人他留下的一些个烂尾案，这些案子到底会怎么样我现在还不知道。 嗯， 但是呢我感觉就是这一类的事情其实涉及到的还是我们这个体制上的问题，就是现在一些具体的部门他们经常给现在的最高当局制造麻烦，包括你说的这个外交部这次这个案子都已经人都放了，外交部还要放这个话说一人评这个组织有问题，我们还要处理他们，这个话也不应该是外交部来说，对不对？这个话应该是 民政部，可能 公安部门或者司法部门来说，或者民政部门来说，你外交部有什么权利来判断一个民间组织，合法登记的民间组织有没有问题，犯了没犯规？我觉得这个外交部做这种表达也是多此一举。但是由此也看出一个思路，就是对 NGO 组织的那种病态的这种警惕性，那种 敌情观念，这个是很错误的。为什么呢？恩九组织不是，他现在好像把恩九组织当成是一个和平演变呐、啊，或者是颜色革命的这么一种策源地，以这个概念去套所有的恩九组织。但是女权主义者他并不是要推翻你这个政府。有很多 NGO 其实它是给你补台的，不是给你拆台的。有很多你政府做不了的事情，其实 NGO 是可以帮助政府来做的。但是呢，他一棍子打死，他把你们全都认为是敌对势力。那刚才我听这个李秋也讲到这个问题，他就说中国政府部门里面拿这个国外这个基金会的钱的也很多，这个确实是事实啊。为什么你政府可以拿就不是敌对势力，民间组织一拿就是敌对势力？我觉得这个都是脑子出了毛病了。 我怎么觉得像是 怪。 对，像是那个就是比较粗暴的一个看问题的方式和简单化的这么一个水平，就是说可能这样干起来是最方便的。我反倒您刚才讲到是这个可能权力它扩权的这个问题哈，但会不会是价值冲突的问题？因为现在我是觉得像这种女权主义者，他们是具有很大的行动力量，就他们有的时候在社会上弄一些很有创意的活动，可能会觉得不太好控制。但是我们现在要推行的一种什么呢？你要尊儒，你要尊孔，就是是不是跟这种传统的价值观它是背道而驰的？因为是价值的问题，所以我不让你这么顺利的进行，这有没有可能？ 但是我感觉啊，就是当然你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然后你说这个富人要走富道，那都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吗？你怎么可以把封建主义的这套东西来跟这些个国际上通行的人权标准来对抗呢？我觉得这个是完全讲不通的。就是你哪怕是讲传统，也想学习一些传统的治国理念，你也不能把中国跟世界文明隔绝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中间是也是官方自己的一个误区。而且你想这个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这个北京召开，到今年正好是20周年，那这个世界妇女大会也通过了一个北京行动宣言，那这个就是要争取男女平权，要争取这种平等权利。那么当然我们知道确实女权主义者有时候很有行动力，而且他们也很有激情，可能这套东西呢是会跟这个当局的管理的这套框架它发生冲突。那在这种冲突之下呢，他们就采取一种很简单化的办法，就是我找个茬儿把你抓起来，然后套上一个罪名。但是这种做法我觉得啊，今后可能越来会越困难，因为你毕竟你要搞依法治国，你要有一个国际形象，然后这个现在到底这个据说也在讨论中国这个什么时候这个人大会批准这个公民政的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这个问题，这个签约也已经17年了，一些问题就是中国的这个人权状况、公民权利，这个公民权利它女权主义者他行使的这些权利也是在宪法规定的范畴之内的，对吧？他的表达权、他的言论自由等等等等，这些他要求男女平权，这些都是很正当的， 没错。 所以你弄一个什么扰乱社会治安这么一个东西就来对抗宪法权利，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不仅仅是一个什么传统治国理念跟妇女解放理念的这个冲突，更多的实际上还是一个法理上的冲突。 好，谢谢。 当然也包括这个你说的这种情况在内，但是呢，可能不以这个为主。 好，非常谢谢张老师今天跟我们现场直播连线哈，张老师再见，感谢您。 好，拜拜。 好，这个我们消息稍微消化一下吧。 对， 等一会儿呢，其实我们今天说女权，但前半部分我们似乎都在揣测这个底线， 嗯， 谁都希望不希望这样的事情还会再发生，或者你发生的时候你也不是稀里糊涂的，但是中国女权到底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的状况呢？我们要不然等会儿听李思盘再给我们具体讲一讲，因为他们也频繁的参加一些国际会议， 对， 也可以从国际社会的一个角度哈来反观我们自己身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会里面，三条花新闻稍后见。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其实听完吕秋和张老师他的分析，我有两个特别直观的感受，第一个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第二就是偷鸡不成蚀把米。你说这个政府吧，他也拿了国外的资金，但是政府就可以用这个钱来做合理合法的事儿。但如果是民间组织，他们想要活呀，活下去不得已，政府不给钱，我们也找国外的钱，那找来了我们就是不合法的。包括这个偷鸡不成蚀把米，就是因为本身我们可能是想要来这个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结果他弄这么个事儿一出来，反而引起了更大的社会反响， 是 让更多人觉得可能政府真的是你说要做错了，还真是很难让政府说错了。政府可以没有证据说他们寻衅滋事，但是他们就不能没有证据说政府做错了。就像这个呼格案和聂树斌案，到现在终于有个定论，但是这个过程真的是很艰难。 嗯，好，我们马上来听一下李思盘是怎么说中国女权现状的吧。 那您有没有感觉说，就是现在在国内做这种女权的运动，环境和之前不太一样了，可能以前更宽松一些？ 我在想，其实是整个的诉求公民权利的运动可能都没有那么容易了，在当下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下面。 嗯，您之前做这些运动的时候有没有受到过干扰呢？ 我想事实上十年来只是因为大家认为说妇女权利啊，中国官方也是主张男女平等的，其实妇女权利的那个运动跟环境一样都是比较安全的。 嗯， 是的，它相对于直接诉求公民权的这些运动来讲，可能它会相对风险小一些，但是干扰从来都不是没有的。比如说即便是非常简单的，就是做一个讲座或者做一个聚会，你一定会发现有一些怪叔叔。 嗯，但是这些怪叔叔是您觉得是他们是有特殊使命的呢，还是就是可能比较怪的这种民众？ 我当然觉得是，当然觉得是有特殊使命的，就是他的外观气质跟参与我们活动的人并不一样。比如说有一次我们看到有一个人，一位怪叔叔，他显然对这些内容不感兴趣，但是他的椅子下面放着一支录音笔。 那您觉得他们被抓以后会不会打击到整个中国的这种女权运动，会对你们之后的这种工作有影响吗？ 我们在看，说实在的，我不是太确定，就是因为实际上就是说，对于中国的那个 NGO 来讲，其实总会有气候比较好的时候，也有气候比较不好的时候，所以我们也不是太确定接下来会怎么样。 您也经常参加国际性的这种会议，那您觉得国际上的这种女权运动和现在国内的相比，我们国内是不是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其实中国那个女权的这个议程啊，就比如说前段时间在世妇会20周年的那个亚太论坛上面啊，那我会觉得说，其实中国不像大家想象那样，就是说中国民间社会好像还比较乖、比较听话，或者说议程上面落后于别人，不是这样的。其实每个国家结合自己的文化，都有自己一些特殊的这个就是性别问题的关注的点。但是实际上尤其是青年女权行动派哈，他们做的一些事情，尤其是关于性的问题，知道就是说是以青年那个就是阴道独白运动哈，就其实它基本上是以青年人为主的啊，在全国的几个重要的城市都有不同版本的演出。那实际上就是说，在诉求这个性的权利这一点上面， 其实中国是走的比较前面的。在其他方面，我觉得可能是就是 NGO 的活动的空间跟形式方面可能会有一些差别，因为你知道，就是说不同国家政体不一样。那我觉得相对来讲，我们可能比某些特殊宗教的那个国家会好一些，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就是社会主义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的国家。那么，但是另一方面呢，我当然觉得就是说 NGO 就是活动的自由度， NGO 能够跟政府一起协商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可能是不一样的。有些国家它的妇女的那个它的妇女的地位，就是妇女的处境不一定比中国的好，但是他们的 NGO 有活动的自由，比如说可以在国内筹款。他们可能其实 NGO 都活的，尤其妇女 NGO 都可能处境都不是，就是说他们的经济状况可能都不是特别的好，但是相对来讲他们会有比较大的一个自由度。然后他们也比如说他们也有很多，其实比如说影响选举，去跟政治人物去进行一些那个合作，或者是对怎么说呢，就是让自己的让 NGO 的诉求能够反映到政治的这样的一个程序里面去。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比中国要好一些。那传统上来讲，中国的妇女 NGO 为什么大家觉得比较安全呢？是因为中国的妇女 NGO 通常是利用已经存在的这样的一个妇联的设置，然后呢跟政府合作。所以呢，就是说一方面也可以说我们跟政府的关系是比较友善的，但另一方面来讲，确实 NGO 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受限于目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政治的设置。对， 所以其实很多情况下在国内 NGO 和政府它可能很多时候都是一种对立的状态，是吗？那有没有可能两者会可以合作呢？是不是因为诉求上可能还是有些差距？ 事实上我并不觉得 NGO 跟政府是对立的。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中国妇女 NGO 其实是长期以来他们做的各种妇女项目，他们通常是有很多的妇女 NGO， 我所了解的哈，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妇女参政的项目，我们做一个这种就是农村妇女一个合作社，或者说我们要做一些那个就是修改村规民约这样的。但是就是通常是 NGO 提供治理，提供专家，提供资金，然后跟地方的妇联合作。那么合作结束之后有成果的话， NGO 从来都是这些成果会让地方政府写入他们的工作报告。那 NGO 是就是作为一个幕后的智力的支持者，然后资金的支持者，但是这个政绩是记录这地方政府的政绩，所以大多数时候反而是中国的妇女 NGO 跟政府之间是非常友善的，所以并没有什么对抗性，大多数时候没有什么对抗性。当出现就是政府对 NGO 行为的限制的时候，我觉得很多的 NGO 都只是默默承受，然后好就多做，不好就少做，就是这样。但是为什么青年女权行动派会这个样子？那是因为青年女权行动派不太愿意继续这样的一个路径。他们很多时候也是采取，就像我说的，就是他们会跟政府的相关部门去协商，但是他们也会采取一些活泼的形式，告诉政府说，哎，你做了没有啊？你说好要做的事情，你做了没有呢？ 那在这个事情发生以后，你们在做活动的时候会不会担心自己也跟他们有同样的遭遇呢？ 其实我在想，就是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在中国目前这个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面，你要完全就是如果你要关注公共事务，你想诉求绝对的安全是不太可能的。但是我想就是这样子，就是在我所认识的就是从事这个妇女权利的工作的人中间，大家对这个就说这个很多人都不认为这只是一个工作，这是很多人的职业。所以不管你觉得安全还是不安全，你是必须要继续下去的。 好，非常谢谢李思盘给我们提供这么多一手的体验观察和分享。那今天的女权话题我们就暂时先聊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再见， 拜拜。